间停留在生死交界，远古的知识纯粹而优雅，新的思想，这里的一切残留着本性。拥有独特的眼光，很深邃，新的生命。